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飞扬，是一名主持人。今天我要为大家诵读的是《别给青春留遗憾》。关于遗憾，我查过字典，字典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能够去满足的心愿，可是我们没有去完成，因此深感惋惜。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年轻时候的事，它让我懂得了唯有坚持再坚持的人生才不会留遗憾。尽管有很多人告诉你们年轻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代，但我仍想说，年轻必须受苦。我们年轻的时候，神经是那么的敏感，记忆是那么清晰，感情是那么充沛，我们每一道伤都会流出热血，所以年轻必然是苦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张单程的火车票，没有人能拿到往返票，所以生命从我们出生那天开始，它就像箭一样的射向远方。我们能够在自己手里把持住的就是此时此刻。你不要怕苦，如果你有愿望，如果你真的还有力量去实行它，一定要即刻就出发，去完成自己的愿望，让自己更少的遗憾。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3度到-10度。八达岭长城晴，-8度到-18度。延庆龙庆峡晴，-7度到-18度。平谷金海湖晴，-2度到-17度。怀柔红螺寺晴，-5度到-17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6度到-20度。密云云蒙山晴，-6度到-19度。门头沟灵山晴，-11度到-20度。房山十渡晴，-2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光临，我是袁一。已经进入到了本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关注到王秋阳《7+2探险全记录》这本自由呼吸的书籍了。而我们今天又会伴随王秋阳的脚步攀登到什么样的海拔，什么样的目的地呢？跟我一起拭目以待。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我们一起伴随王秋阳去过了菜鸟的欢乐之旅，在厄尔布鲁士的峰顶上留下了纪念，也去过了北极，也一起经历过了最骄傲的登顶乞力马扎罗。当然在解密极地竞争当中，一定也少不了的南极文森峰。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山峰，它叫珠穆朗玛。不用多说了，看一看在这一章的标题当中，王秋阳的起名是只为途中与你相遇。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朝着珠穆朗玛峰进发。徒步南极极点之后，我先带着两个儿子登顶了四川四姑娘山大峰，接着又登顶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奥有峰，海拔8201米。2007年2月，又带着两个儿子登顶了乞力马扎罗，然后2007年4月，我去了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次登顶是由尼玛校长的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组队，他邀请了经验丰富、缜密周到的西藏登山队副队长汪佳做我们的队长。队员有来自杭州的范文俊，我们叫他范范，来自大连的刘福勇，人称大刘，来自深圳的李向平，来自湖南的徐江雷，还有来自温州的阿南。我又是唯一的女队员。出发之前，我在背包里装了3个日记本，打算把它们全部写满，还计划着如果我登顶了回来就写本书，书名叫我登上的珠峰，如果没登顶那也写本书，书名叫我没登上的珠峰，一样会很有意义，毕竟这样的体验太难得了。和我以前登过的山相比，珠峰太大了。珠峰到底有多大，不是真正要去攀登的人很难完全体会到。登顶前，我看了一部美国探索频道拍摄的纪录片，记录罗塞尔队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全过程，真实地展示了珠峰之大，人的执着、自然的力量、生命的脆弱，以及现实情况中不可避免的残酷，都触目惊心。如果说以前登的那些山对我来说顶多会觉得苦和累，但珠峰却是让人觉得怕死、怕不能全身而退。就连宝哥在我以前登山的时候从来不说什么，然而当我到了珠峰脚下，他却给我发来短信鼓励我，一要怕死，二要敢退，又说你再适应一段时间差不多的话就回来，以后也能说攀登过珠峰，把后面未能登顶四个字写小一点就行了。 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到了拉萨之后，已经十几年没得过感冒的我，居然得了重感冒。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如果进藏之前感冒了，医生都要掂量掂量病情，劝你等感冒好了再去。而在藏区感冒更是大忌。我去过西藏很多次，不止一次目睹平原上普通的感冒在那儿转化为肺水肿或者是脑水肿，带来生命危险，甚至有人因此就没有抢救回来。就连这次感冒期间，在拉萨人民医院打吊针的时候，还看到好几例这样的重症病人。有一个14岁的男孩子脑水肿已经昏迷了，认识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是肺水肿还能抢救回来，但如果脑水肿而且送来时已经昏迷了，死亡率超过10%。我的感冒虽然重，好在还只是呼吸道感染，肺部没有问题，只是在高原药效慢，迟迟不能好转。我想和队友们一起进大本营，连着打了3天吊针都不见效。尼玛校长和汪家队长讨论之后，决定让我留在拉萨继续治疗，等完全好了再进大本营和队友们会合。前后算起来，我在拉萨足足病了16天，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朋友，又走了一波又一波朋友。从最初的心急如焚，到后来的乐天安命。我不止一次地想，幸好是在拉萨，要是在北京，登顶珠峰前闹这么一出，我准是吃不下睡不着，还不得焦虑死了。在拉萨会觉得离自己本来的生活很遥远，这里相对单纯，人也就更容易快乐。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真的有前世，那么我前世一定是藏族人。从2003年第一次自驾车进藏之后，几乎每年我都会到西藏几次，并设立了一个面向藏区的苹果慈善基金会。基金会的项目包括教育、医疗、文化遗产保护等等。每次来到西藏，我都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我也越来越经常地被人当作是藏族人。所以虽然因为病情而耽搁在拉萨，但是我的心情并不坏，跑跑医院，跑跑朋友的户外店，搬个板凳坐下来晒晒太阳，确实是病去如抽丝，但也渐渐地开始好转了。最后4月19号，尼玛校长终于批准我离开拉萨前往珠峰大本营了，条件是要带上雾化治疗仪继续坚持治疗。途中翻越加乌拉山的时候，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哈达系在了加乌拉山口的大经幡上。那一天天气极好，山口处看过去，从左到右，马卡鲁峰、洛子峰、珠峰、卓奥有峰、西夏邦马峰，几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在这里一字排开，一览无余。整个喜马拉雅山脉似乎都展开在我的眼前，我心里感慨万千，终于走到这里了。无论怎样，对于登山者来说，世界最高峰永远是心中不可逾越也不可止息的一个向往。而且我预感到，不管这次能不能登顶，从珠峰回来的我必定会和以前有所不同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还好经过16天的休整，王秋阳目前的身体状况已经基本符合要求了。我们在这儿也提前预祝他之后的登顶可以一切顺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中文翻译过来叫做那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也期待一下之后在登顶世界第一高峰这件事情上命运会如何安排。 If this were only yesterday you that day, things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But fate had its way, and I find myself loving you. I'm not looking all in this can be. Oh, baby, will this be the end? To have loved and lost, I can't believe, than not to have loved at all. I can't believe, but I swear, baby, I can't believe. I'd take you back at any cost. My back's against the wall. I can't believe, old fate, pulling a trip like that on me. I can't believe. That's a good one. 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在珠峰大本营的日子，用一个字儿概括的话，那就是熬。我们4月20号进的大本营，到5月19号才正式开始登顶，差不多熬了一个月。王队曾说，遇到珠峰这么大的山就是要熬，熬到最后就成了。可我总觉得这个熬字儿好像太消极了，应该更加积极地去享受营地生活。对，就是这个词儿，享受营地生活。所以我们在大本营的营地被弄得特别舒服，每人一顶两室一厅的那种帐篷，我把一间做卧室，一间放东西，中间的厅里还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公共大帐篷更是不得了，铺的全是厚厚的化纤地毯，进门要换鞋。大帐内有电影屏幕、电器烤炉、藏式烤炉、大餐桌、藏式茶几、坐榻，一应俱全，还有冰柜、消毒碗柜等等。原来登山也可以这样享受。我们在大本营的大总管是齐佳，他常年在珠峰搞后勤，非常有经验。我和齐佳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曾经陪我走过2次西藏。厨师李师傅也很赞，每天我们都吃得很好，早餐的鸡蛋甚至还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做法，就像在家里一样。还有阿南这个美食家跟我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家的招牌带鱼，带鱼是他妈妈亲手做的，再抽成真空包装，好吃极了。听说他妈妈准备带鱼的时候，把鱼头鱼尾都分送给了邻居们，结果他们家那片的邻居们吃了一个星期的带鱼头尾。阿南甚至还带来了温州的各种调味料，米醋啦，白胡椒啦，他就是这么个讲究吃的家伙，如果看到我们在吃他认为的垃圾食物，立刻会抢过去倒掉。进山后我一直跟着他吃饭，肠胃始终挺舒服。说起营养，这帮弟兄们真是各有各的招。阿南自不必说，每天带鱼大虾，大刘呢则是每天一根海参，李向平的外号是李青菜，自有一套绿色体系。我和范范是能量餐包和蛋白粉派，但范范的零食比我多，不停地往外掏，像宝葫芦似的。反而是胖胖的徐江雷，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我觉得营地的生活很有意思，早起到天黑，吃了睡，睡了吃，生活很简单。出太阳的时候，营地里特别暖和，好些藏族小伙子和老外都光着膀子走来走去。我总是穿一件抓绒衣在外面晒太阳，望着眼前忽云忽雪的大山，没什么心事可想，日常生活里的焦虑抑郁到这儿全没了。5200米的地方，我的睡眠竟然出奇的好。2007年的珠峰大本营也特别热闹，有位2008年奥运会点燃圣火和火炬传递做集训的奥运火炬队在这里集训和测试。尼玛校长的好些学生都在其中，还有很多登山圈里的朋友们。国家登山协会主席李志新和王永峰队长就在火炬队坐镇指挥，次洛则是火炬队员们的教练，孙斌也在，他是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中心珠峰组的组长，负责珠峰和拉萨的火炬接力项目。再加上这些年珠峰大本营基本上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络绎不绝，日子一点也不闷，还经常有些乐子可以看。比如有一个美国来的牛人号称要创造世界纪录裸体登珠峰，每天脱光了跑到冰河里去躺着训练自己扛冻。还有一天来了个姑娘，穿着高跟鞋拖着小皮箱就要去登珠峰，把我们都吓着了，还是齐家好说歹说才把她劝下去。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在大本营当中，这日子过得也确实是舒坦。到底真正的挑战要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阅读会，也是本月的最后一期，我们一起跟随王秋阳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袁一。刚才说到那个想要穿着高跟鞋拉着小皮箱登顶珠峰的姑娘，我一时间眼前浮现出的画面是天下蔡健雅的那首《红色高跟鞋》。听完这首歌，我们稍后回来。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树上散发的香水味，像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样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继续跟随王秋阳一起来感受他的7+2探险全记录。这本书来自丽江出版社，书名叫做自由呼吸。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在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之前，他们在大本营已经待了很久很久了。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美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山的朋友可能会不理解，要登珠峰，你们倒是赶紧往上爬呀，为什么在大本营里一待那么多天，无所事事的到底在干什么呢？这是因为面对珠峰这么大的山，真正登顶的时候，从前进营地往上算，正常也得4-5天的时间，必须保证有一个连续的好天气周期。而山上的气候变化莫测，要等到好天气周期，除了天气预报手段、经验以及必不可少的好运气，更重要的就是耐心和判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着合适的好天气周期。还有就是适应性训练了，面对8844的高度，肯定不能憋着劲儿一口气的冲上去，得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适应。先从大本营的5400米来回，再到5800米过一夜下来，然后再上到6500米的 ABC 营地。如果适应的好，就继续上到7028米，甚至是7500米，然后再回到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因为天气或者其他的意外暂时停留等待。就这么反反复复上上下下走走停停，这才是最真实的攀登珠峰。没有豪言壮语，也不是一鼓作气，它几乎考验着你的全部。所以王队说，面对大山要能熬。登山考验的绝不仅仅是体力、勇气、技术、经验，还考验人的耐心、等待时机、心态的调整，多少带点直觉成分的判断力，还有运气。说起来，这样的过程和人生多多少少有些相似之处。在大本营熬了整整10天之后，5月1号，我们终于开始向上行进了。第二天就上到了 ABC 营地，之后的10天，我们一直以 ABC 营地为据点，上上下下的做适应性训练，最高上到了7500米。 5月12号又从 ABC 营地回到了大本营，然后溜去了一个叫做扎西宗的小村子休整。适应性训练时间久了，有时候人们就会溜下来放松一下。周围的涅拉木、老定日、樟木、斜戈尔，甚至日喀则，都是大家常去休整的地方。而我最喜欢扎西宗。扎西是吉祥的意思，宗是汇集的意思。西藏很多这样的路口村庄都会叫扎西宗。我们这个扎西宗是个小盆地，气候非常好，以一个三岔路口为中心，三条路，一个方向是拉萨，一个方向去珠峰，一个方向去往著名的风景区噶玛沟。之前我们就从大本营溜去过一次，住在珠峰班巴旅馆。这是一家典型的藏式家庭旅馆，两层小楼，大堂里总是其乐融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以各自的方式围炉而坐，享受着同样的悠闲时光。旅馆对门是一家川菜馆，老板娘炖的鸡汤用的是土鸡，鲜美无比，还有冰川融化的河水中的冷水鱼更是美味。川菜馆旁边有一家菜店，想吃什么就直接从筐里挑出来，再送到对面的馆子里。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来扎西宗休整的原因，有家的感觉。想想就觉得归心似箭，回到大本营我就赶紧回帐篷收拾东西，和来珠峰采访的记者刘小琪坐车下山了。一连四天我们都在扎西宗休整，太舒服了。幸福是对比出来的，这里温暖，没有大风，睡的是床不是地面，有12瓦的太阳能小电灯，厕所是四边封闭的，有门，屁股不冷，厕纸也不会满天飞。在我看来，天堂也不过如此了。这个天堂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法洗澡，所以我们又长途跋涉的到老定日参木达村的温泉里去洗了个澡。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好好洗澡了，忽然一个人坐拥一大池子温泉水，幸福得一塌糊涂。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得畅快淋漓，恨不得把房子都给洗了。也不知道洗了多久，出去的时候看到小琪还坐在外面的池子里搓，已经搓得红彤彤了。真的，所有和登山联系在一起的洗澡的记忆都那么珍贵，那么幸福。在参木达村温泉洗的那个澡，我回味了很多天。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这首歌曲来自于中国好歌曲的棋子弹。我想此时此刻王秋阳所感受到的幸福气息最适合这首歌名了，听听看吧。稍后继续回到王秋阳的珠峰之旅。 聚聚散散，物是人非，平平淡淡，对一种伤 得知平淡珍贵的一天。这首歌送给即将要登顶珠峰的王秋阳。是的，这个答案当然我们已经得知，但是这个过程却是我们最想了解的。5月17号，王秋阳和扎西宗回到了大本营。5月19号，一个大晴天，他们从大本营向5800米营地进发。5月20号，依然是个晴天，他们从5800米营地又去到了6500米的 ABC 营地。之后的5月21号，还是晴天， ABC 营地的他们去到了7028米的营地。再之后5月22号，他们迎来了一个大风天，但是并没有阻拦他们前进和上升的脚步。他们从7028米的营地再次上升到了7790米的营地。到了5月23号的这个晴天，他们已经从7790米营地上升到8300米营地，这也是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了。5月24号，晴，8300米营地到顶峰，再回到7028米营地。王秋阳在这篇当中的第一句就写道：“今天，攻顶。”醒来时还是5月23号夜里10点半钟，对讲机里放出了嘈杂的音乐声，是大本营和 ABC 营地的弟兄们在提供叫醒服务。我们不敢怠慢，立刻起身，就听见在大本营守夜的大刘、范范、小齐通过对讲机在喊我，我忙答应说：“起来了，起来了。”我们钻出帐篷，黑暗中还是挺冷的。我抬头朝前进的方向一看，好嘛，已是一路头灯在晃动了。攻顶的这些人谁都想早点走，都怕到第二台阶遇到塞车，因为这几年珠峰第二台阶有时候会因为人太多而拥堵起来，被形容为塞车。还有人就是因为遇到塞车没有能够登顶。我穿戴好安全带，把自己挂到主绳上，往后一看，没几个人了，估计王队、徐江磊